断情了，俺家爹丁忠三分，官风胆不相合，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长礼演唱的《空城计》。严兴鹏是严派第三代，他的祖父是严派创始人严菊鹏先生，他的父亲是严少鹏，母亲是张少楼。上个世纪80年代，严兴鹏在上海异军突起，堪称严派中兴的标志之一。最近电影界也正在热议尚长荣和严兴鹏再度携手合拍的 3D 电影《曹操与杨修》。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严兴鹏演唱的《六出祁山》。 司马懿呀，司马懿，我有一言，你且听那道。先生一名王，儿子李挂帅到战场，你得我的母牛牛麻烦识错了军粮，我怎么装 臣不辞其事，自破了下得一胆破魂不死下逃亡，我喜胆胆在兵强庄上表示是你朝堂兵封严嘎孙武将苦鲁之际三帮我帮我念你亲自投运到战场上河北下活命一切。 王妻笑纳我连了心 以上您听到的是严兴鹏演唱的《六出祁山》。上个世纪80年代，严兴鹏主演的这出曾毅首尾的老戏在上海颇为轰动，除了原先的严派核心唱段之外，有好几段都是兴鹏和老师们按照严派风格创造加工的。听完了严派唱段，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生传统名剧《南阳关》，由李崇善演唱。李崇善是谭富英先生的高足，演唱上兼有谭鱼之风，非常讲究。请您欣赏李崇善演唱的《南阳关》。 间走一遭，我的不负重金把国宝敲呀，国神为的是哪条往下打掉去当了我那年买的娘啊啊啊啊接受那一刀刀日子的红网有身体条兵困难养为哪条时代中粮难花掉小儿轮城头空哀告帮我逃生路一条有朝一日把仇报刀烧香万点灯红中的点了包饶是不饶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崇善演唱的南阳关这出谭派老生的必修剧目近些年来已经很少见于舞台了好下面再请您听一段谭派名剧定军山这是谭派靠瓦看家戏谭门嫡传谭元寿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演出的这个戏可以说是独步剧坛爽利的演唱利索的开打全力以赴的精气神都展现了谭家艺术的魅力请听谭元寿演唱的定军山 到来在老夫吃开一关下士人 伺候老将军 是老夫休时不及肇事行事 遵得命 何其可是，夏侯渊之风失信，来的是刚刚的宋家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怎么幻想，那时老夫请教他放出我国先秦城市，然后再放他之南夏侯上，老夫细修不不传扬一切，将他之难生死他必不甘休，必然频频追我，那时老夫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之在平灭荒郊，虽当年关公脱刀之际将他插于马下，夏侯渊难我的儿啊，你不来便罢，你如来时定从老夫脱逃，是因为 让您听到的是谭元寿主演的京剧《定军山》实况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戏迷乐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聊戏听戏。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咱们明天见。